各位，上次讲到陈司长当住众军官面烧咗秦霄梦嘅卖身契，还佢个自由啊！嗰班军官呢亦好戥秦霄梦高兴啦。咁有个副参谋长呢就提议话：听讲呢秦霄梦才高八斗，学识五车。咁下官呢就提议，可唔可以佢当面即席挥毫，俾我哋军人开下眼界，亦即係话随意用文字讲几段话。嗱，我係用天字开头做题目先。咦，秦霄梦真係好大方下，手起笔落就写出咗一首词：天外又见有新天，光阴照我十八年，苗牙得水命继续，恩人屹立在眼前。哇，嗰班军官睇咗啊，个个都叫好啦。有人明白係报恩词，叫好嘅呢又并非都明白。咁好声过后，有军官就提出再嚟一次咯。啱啱放低笔嘅秦霄梦同啱先一样，佢话：咁敬请出题目引导啦。另一个长官就急忙笑住讲啦：我呢就淨係讲东西两个字，其他嘅文章咁全靠你作啦。好快又见落笔，一首诗词就跃然纸上：东西南北迎春风，世上都说喜相逢，患难路上情意在，他朝富贵不相容。咁此串话呢是述说世人共患难易，同富贵难啊。 哈、啊、好啊，好嘢嚟喎。 一阵笑叫好声过后，咁又见另一位肥长官就再提出啦。咁请你再嚟多首。已经停笔嘅秦霄梦又一次客气问啦： 请长官指定用边段字句做开头呢？ 我睇啊，再用一个天字做开头啦。肥长官一句话就坐实，好快又见白纸之上有黑字出现啦。如下：天之地之神灵之，花落花开永不已，古来帝王造时势，若问水暖鸭先知。 哇， 叫绝声就一浪高过一浪啊。咁在场一直未讲话嘅最大长官而家突然间大大声讲啦： 好好好好，见好就收就会更加好，今日文章考试到此结束，各位大兵官请听我讲下。 来日方长，时间到啦，而家要解散，仲有请大家听我讲啊。最大长官攞手指住呢位文件写手秦霄梦，佢从而家开始立即搬到本司部帮办公室。最大长官陈宇文司长一气讲出咁多种事情，等于颁布急命令啊。此时此地嘅众军官都觉得意犹远远未够，点解咁急住解散啊？冇人会明白啊，但未见有人话唔好。做事快速果断又细心嘅陈大长官自有佢嘅諗法理由嘅，大概已经心中有数啦。早就睇出众多军官各有所想，咁美貌嘅女子今日突然露咗面，好似百年不遇嘅艳美人，百般美貌可爱女子，原来佢系嚟自最下贱嘅奴隶。既然系奴隶，咁就好办啦。咁我哋就该轮流，唔攞去开心寻快活，还待何时啊？我唔先下手为强，咁先怪啊！好多人都有咁嘅谂法。本军事机关上层，只要出啲乱子，就好容易搞出烦恼嘅事。眼前呢位有住天姿国色、特别美貌嘅人，睇见之后，边个都会心郁，的确系有理由嘅。仲有众所周知啊，我哋军中历嚟严重缺少女人到嚟，难得一见， 好咗近嚟唔打仗先有军纪出现。不过人人都话可惜，长期远远供不应求，等于系杯水车薪，点可以灭大火呢？嗱，各级军官6个月先可以同女人合体一次，一律要限半个时辰内完成，而且仲要包括远远离开嗰啲寻快活嘅场地。普通士兵呢，1年半先得同军纪女人进入草地帆布帐篷里头合体发泄一次。军令所限，1刻钟之内即刻要完成，滚蛋离开。唉，难怪我哋呢啲军人一见到女人啊，好易色心大起。我哋军人又好似狗饿之狼，往往兽性十足嘅。我谂而家呢位唔寻常美丽动人女子，我唔先将佢保护起嚟，好难讲今晚就会出事。皆因呢位人格义气极高尚嘅女子，一旦受到侮辱，佢内心灵魂实受唔住，会立即自杀嘅。唉，喺呢个世上，明知将最美鲜花偏要插喺最臭嘅粪土上，眼见世间奇才天才要当草烧咗而唔理，我呢个当家人良知何在啊？点对得起天地与人呢？好啦，咁啊，半个时辰后，凌霄梦喺多名勤务兵帮助下，已经搬入咗司长办公重地青石城楼里头。5日后，又睇见太阳匆匆落山。饭后，夜神立即降临，严守纪律嘅军人营地里头咧，成咗一片宁静。即使系日头啊，呢一大片全部用青色硬石建造嘅城楼，成一望无际。青石城楼外围设置有密密麻麻、好粗又硬嘅铁丝网，到处有巡逻哨兵严密把守。青石城楼内咧，呢时远处听闻传嚟初更报时声响。过后，青石城楼内最重要之地，已经听闻有军用皮靴声由远到近，各各各各。呢啲声啱啱停咗，就听到有军人讲：报告，报告。司长就细细声答：有嚟。军靴再响，响咗几下就停低。听见有人讲话啦：报告，报告。司长就细细声答：入嚟。军靴声再响，响咗几下就停啦。跟住有人讲话啦：报告司长，时辰到，下官嚟系请示新口令。这个新口令嘛，是牛马。报告司长，下官明白，新口令全文是牛马2个字。跟着听见各各各各各各皮鞋声响，知道去了好远了。半个时辰后，青石城楼内最重要宁静之地，又听闻再有军皮靴鞋声响，听声只是另一个人。这个人漫步，不过好有节奏。当军靴声停咗，就听闻有长官开声讲话啦。秦少望，嗰啲公文唔算急件，完全可以入头慢慢再做啊。攰亲啦，冇药医噶。 多谢司长关心。 嚟嚟嚟嚟，坐低。有啲事我要问下你。嗰日我当众烧咗你永远嘅卖身契，你已经唔属于任何人士所有。当日亦同时声明，从此成为自由人。如果换着另一个人，唔理系女系男，一定会欢天喜地，头都唔回咁啊走咗，要远走高飞，要离开呢片伤心之地，咁啊叫做不堪回首，系理所当然。同样得自由嘅你，未见有任何表情行动，只见一心一意做呢天南地北论诗词做文章，事后又未见你有任何表示。唔通你鍾意一生一世永远受人捆绑住做苦役咩？ 你同样同好多人一样，系先有娘怀胎先生出嚟嘅人。你话俾我知系点回事呢？ 报告长官，咁全系因为道义嘅缘故，大长官作主烧咗卖身证据，无非系凭人道义气啫。如果本人而家就走，对有恩于我嘅大恩人，将永远无望报答万分之一。从此本人良心上欠债极重，等于系此恨绵绵无绝期，之后实会内里积伤。有内伤加内疚嘅人，往往都唔会久于人世。报告长官，我卖身到呢度，皆因我母亲弟妹需要用钱救命，系公平交易，系人口贩子，佢哋用钱做生意，双方交易愿意嘅买卖结果。本人到达呢度，用心尽力做事系好应该。如果长官你哋觉得本女子毫无用处，白食米粮，该早日离开，咁就唔同。我最明白，而家最大长官你，全系为咗我嘅前途，问我系咪想走，随时走都得。你哋太有仁义啦，本女子除咗深受感动，无话可说。 啊，原来琼霄梦你有咁多谂法，大有义气。最大长官讲到呢处，耳仔度闻到远处传嚟两更天时分，大长官就起身翻返去司长寝室。呢度长夜漫漫，冇人讲话，不过三日后约莫二更天，又听见最大长官同琼霄梦倾偈。我问你，关于吕大当家嘅事，你有何打算啊？ 报告长官，关于呢种事，小女子确未想过。长官虽然烧咗我嘅卖身契一了百了，但实质系我欠陆长官更大笔情钱义债。良心上永远更加无法子去掉呢种人情债，人情债远比钱财债重要啊。 哦，哎，你啊，你咁计较，太计较啦。认真读圣贤书嘅人的确与众不同。琼霄梦啊，最大长官忽然变得特别细声讲话啦， 我想同你讲真话，你愿唔愿嫁俾我为妻？ 啊，报告最大长官，小女子能嫁大长官你，系我万世修来之幸。 琼霄梦啊，琼霄梦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哋今夜就喺青楼外边当天烧香，请求上天作主见证，我哋二人今晚经过敬品苍天发誓，从此我哋就成为正式结发夫妻。半个时辰后，呢度欢天喜地嘅两个人，个人喺青石楼外当天烧香，双双下跪在地，认真扣上响头发誓，要结成夫妻，永不变心。最高长官一边拜一边心谂，本官从未见过咁美貌嘅女子，睇嚟世间少有。咁样嘅女子，再过二三十年，依然系美貌可爱、无人可敌嘅美人啊！春宵炎夜短，不过忽然听到更夫报时，度度度平，而到达三更天。天地作证，新夫妻双双携手翻到宽阔富丽堂皇嘅官邸寝室。听见最高长官细声笑住讲啦，夫人，我好想双手用力抱住你，再睇清你嘅花容月貌，你嘅美丽令为夫太入迷，难免醉生梦死啊！ 夫君， 你鍾意点咪点囉。 嗱，如此这般，过咗一阵又听见最高长官对夫人讲啦。你睇你睇，我哋仲着住成套衣服呢，夫人你睇点算？ 夫君咁好办啫，你嘅衣服由我嚟除，我嘅衣服你嚟除。 从此新夫妻细语笑声未停过，其中又听见夫人笑住讲啦： 哇，想唔到夫君身体如此健壮，兼知人勇寸才、啊。 嗱，唔知点搞啊？呢阵时嘅时光突然过得更加快啦。君不见天上有两样嘢，佢哋系从嚟最讲究平均分配，永远相安无事，一万年都未见日月会增光。而家月亮已经静鸡鸡咁落山，翻返屋企啦。太阳啱啱出动，就要准备全面照射大地与人。两日后，司指挥部参谋长向众军官报道最新消息： 特大喜讯，我哋嘅师长已经成亲啦！ 好多军官闻讯就纷纷前嚟祝贺。嗱，呢啲暂且唔讲住啦。春光如流水快，转下眼就到达半年。冇人睇得见天上嘅无线电波日夜忙个不停啊！咩事呢？好多答冇人明白，无可奉告。有军事长官佢心里边讲：我早就明白啦，但对边个都唔可以讲。长夜过后，雄鸡叫系天明，青石楼城内镇守边关嘅师长同夫人照常黎明就起床沐浴洗身。更衣后好快随师就送上早餐茶点，共六大六小。大长官陈师长草草品尝用过，照常惯用清水朗口，虽然是忙匆匆行动，不过都记住双手紧抱如桃花似美玉一样的美貌夫人，心吻其白如雪的面，面紧贴面，经过一变再变的紧贴，大长官啊，一张圆满甚有口才的嘴变成半边嘴唇活动，只可以细声讲话，好彩是冇人见的耳语。 夫人啊，为夫啊今晚要亲自外出视察皇帝，估计夜晚先回得嚟本青石楼，你一个人在屋企要好好养身子，休息多啲啊，有啲公文咪俾啲书记官佢哋去做咯。 夫人高兴笑就讲啦： 夫君外出都未够一日，就好似出远门咁啦，吩咐牵挂咁多事宜，你唔觉得好笑嘅咩？ 夫妻二人同时长笑声过后，夫人好似有啲心事咁讲啦。 话俾夫君你知啦，琴晚我发咗一梦，其意义虽然百思不得其解，不过今日心情零舍好，我想跟随夫君你一齐外出，得唔得呢？ 啊，哦，啊，好，好，咁太好啦！难得夫人有兴致，今日我哋就同坐一部大吉普车，副官团长佢哋就坐前后嘅车。按照计算，好快我哋就会同时观看车外边嘅景色。眼向上有无限春光明媚，蓝色天上世界，平看四周大地，全系青山绿水，深厚植物满盖住大地上下。山野嘅春天早见百花争艳，仲有那阵阵清香兰草，由远到近风送扑鼻。到时我哋会睇见嗰度嘅人群，美更美，系乡中水，亲家亲，系朝夕与共嘅故乡人啦。呢对夫妻对话就越讲越多啦。喺天上远处睇，官邸里头嘅两个人因为拥抱变成一个人，面贴面嘅师长话未完， 远处嘅太阳神已经睇出眼前有一对世间少见嘅大军官无限恩爱夫妻，佢哋两个人有几多甜蜜无法计算，又有边个知道呢对冇几耐之前半夜向天发誓，愿同年同月同时死嘅恩爱鸳鸯要永不分离？世上事最离奇，悲喜变化同一时啊！正是今日午时要行军，恰逢黄泉招鬼魂，枪声急响为保阙，妻子争作挡枪人，恩爱夫妻光百日，悲叹天下有情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